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严君玉在密林中迷路的时候，萧景琰正在去接叶良宇，同城玉撵回来，鬼才信他在担心自己。严君玉知道他又要笑自己吃醋，但他实在招架不住，只能搜刮出一点火力来应对。怪不得雨嫣然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呢，他反正也无法无天惯了，自然是把自己比作英雄了。太子殿下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严君玉比作倾国倾城的美人，只是好脾气地笑着解释。 其实小严不该出现在猎场的。 严君玉当然知道，那天他听得清清楚楚的，萧景琰一开始是不要他去的，直到洛恒说了那句话。他倒是一点不怪洛恒，因为知道洛恒是想为他好，危险也是应该去的。他也不小了，如果连在乱局中自保的力量都没有，还谈何上战场呢？不在生死场上滚几趟，也成不了威风凛凛的将军。严君玉还替洛恒剖白， 我知道洛恒是想锻炼我。 他也是为了锻炼我。 锻炼你？ 严君玉有点惊讶，也难怪，从他见到萧景琰开始，太子殿下就已经是长完了的样子。他来的时候，东宫太傅只是挂个虚名，教些文章而已，后来的叶太傅也没有展现多少为师之道，这是他第一次见萧景琰身上还有需要成长的部分。 是啊，当局者迷，他当时提醒了我一句，猎场的局本来是天衣无缝的，只有一个破绽。 什么破绽？ 严君玉也是当局者迷了。萧景琰笑着捧住他的脸，告诉他， 小严就是我的破绽。 严君玉哪挡得住这个，耳朵顿时就红了，凑上去就把他扑倒了。太子殿下只是笑，他面对严君玉的时候常有这种懒洋洋的神态，像看着小狮子跟自己打闹，带一点纵容和欣赏，也是有疲倦的，更像是强大又美貌的存在露出脆弱一面，让人忍不住亲他。严君玉闹了一阵儿，忽然趴在他身上看着他眼睛，认真问他， 你很喜欢我对不对？不准说话。 他最终遵从了厉道勇说的诀窍，气质一切直来直往，不留误会空间。小狮子也会长大，也会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，他现在也许跟雨嫣然都能打得有来有回了，俯身下来的样子也带着青年的压迫力，但萧景琰仍然温和回答， 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燕就知道自己会喜欢小燕了。 严君玉睁大了眼睛，显然是不信，但萧景琰这样笃定又从来不说谎，由不得他不信。太子殿下并不生气，他今天像是展露了极温和的一面，什么都不介意，耐心告诉他， 我不是那种需要日久见人心的人，我第一眼就能分辨出一个人是不是好用的臣子，我也第一眼能认出我喜欢的人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燕，不，是第一次听到小燕说话，我就知道，小燕会是我喜欢的人。 他是困在黄金囚笼里的龙，万千人都涌过来，他第一眼能认出他喜欢的那个，这没什么。虽然常人无法解释，但他是萧景琰，是老叶向亲手教出来的未来天子，学了十多年的识人之术。他只需要一句话分辨出谁是何用的臣子，未来还需要凭一篇文章定天下第一的状元。他能做的常人无法解释的事儿太多了。世人都以为聪明人难得，要比人看得穿看得早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再也不犯同样的错。但世上有种人比聪明人更难得，一样是遇上萧许，聪明人是会变的， 另一种人却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也知道疼也会愤怒，但就是不会因此改变自己分毫。他的本心不因世上任何事而转移，连烦恼都懒得烦恼。吃过一次亏，为了不再吃亏，索性改变自己。这交易里的得与失，所谓的聪明人往往算不出来。换了任何人，经过萧许那一遭，就算不愤世嫉俗，也不会仍然保有这样完整的善意。只有小严，天塌地陷，他仍然做他的严君玉。儒家讲，君子如玉，玉不是因为坚硬才珍贵，是就算深陷淤泥中，也不会被沾染。严君玉显然不相信，他像是在诱人陷阱前的小狼，眼神里充满试探，但又控制不住往下栽，耳朵都红了起来。萧景琰没有再逼他，而是用手指勾住了他脖子上戴的那块玉。不是顶好的玉，但羊脂美玉自有一种光泽，小严皮肤这样白，简直要化为一体。 小严的玉是护身符吗？ 他垂着眼睛的时候格外温柔，但这样注视人的时候又让人觉得危险，像是云兰说过的被雷击的树木，你看着完整的表皮，却很清楚火焰在树心里熊熊燃烧，一场大火即将到来。严君玉点点头，萧景琰就这样勾着红色丝线把他拉了过去，安静地和他接吻。小严还有许多事不懂，他喜欢一个人是扑倒亲吻，也许还加上点洛恒教他的那些事。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喜欢，是想握住他手腕，按他在墙上或是战友拥抱留下痕迹的。像那天在宫门口的阳光下，薄霜闪亮如银，萧景琰看着他的小颜在马上的神气模样，既想给他穿世上最好的衣服，骑世上最好的马，神气地站在阳光下。又想把他困在自己身边，看着他脸红窘迫，或者做许多过分的事逼得他哭出来。严君玉本来想等萧景琰睡觉再走的，但很快要天亮了，严君玉自己也要去练枪了。练武最难的是堆沙成塔，一天也不能荒废，雨雪都是小事，最难的是这时候离开喜欢的人身边，简直是一步三回头。一般都是宫女伺候洗漱，这次云兰却亲自过来替他梳头。没有比他手更巧的人了，因为要戴盔，所以也没戴小冠。严君玉有着墨黑的头发，更显得神气的像一只小狼。枪是聂彪寻来的，不是什么好枪，但衬得人无比英挺。他匆匆用了早膳，又回去看萧景琰，脸靠在门上，认真告诉他： 我要去练枪了。 好。 但他转身走出几步，太子殿下又叫住了他： 过来。 啊。 他伸手拿起身边一个什么东西递给了严君玉，像是个小镇纸，很小，可以完全被包在全心里，是只木头做的小麒麟。这还是严君玉第一次见到这个，雕得十分古朴，是宫中少见的风格，莫名有股皇家气息。木头也很好，温良如玉，又坚硬如铁，极深的紫黑色。严君玉认真看了看，听见萧景琰笑道： 这是乌云檀，是紫檀的一种。 送我吗？ 嗯，送给小颜了。 这还是萧景琰第一次亲自送他东西。严君玉认真看，外面魏如已经急得学夜猫子叫了，只能把小麒麟揣进了怀里。严君玉没来得及观察云兰脸上神色，他不知道萧云把什么给了他。这是太子殿下当年抓周时拿的东西，一个木头的小麒麟，百官称颂，庆德帝也大为满意，本来是要做成印章的。明义皇后说了句：这么小做什么印章，不如借这个取个小名吧。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是印章小，其实他说的是太子殿下还小。明义皇后虽然出身不算最尊贵，父母却很恩爱，家里人也其乐融融，看似高傲，其实骨子里是极明亮温暖的。相比之下，庆德帝是宫廷中长大的阴郁皇子，结局在一开始早已注定。太子殿下落地封王，是先有的封号，后有的名字， 小名就叫灵儿，是要兼顾尊者身份，又要最常见最普通，皇室子孙小名不能太刁钻，以免夭折不好养活。 你等我回来。 好。 严君玉今天练枪练得归心似箭，也不是他非要在教场练，钟将军这枪法就是大开大合的，需要宽阔地方，尤其严君玉改过的最后一招简直是横扫千军的气势，魏如见了都一脸惊艳。可惜钟将军好像病倒了，一直没来看他这一招。今天又是大晴天，他练枪的时候没觉得不对劲儿，等练完了，魏如约了小太监一起捞冰块，他就一个人回东宫去了。走出不到一射之地，严君玉就察觉到了异样，似乎有个人跟着他，像是个老内侍，也没有隐藏行迹的意思，就是默默跟在严君玉身后不远处，穿着一件褐色袍子，瘦得有点干缩了，看起来比庞景他们还老一辈，揣着手，整个人像能化入墙里，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没有区别。严君玉感觉到不对，他现在很沉得住气了，知道这老太监敢这样跟着，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功夫是甩不掉他的，所以也不急着跑，而是绕了个圈子，从堆放桌案杂物的供奉处穿过，里面全是小太监，人又多，东西又乱，严君玉找了个侧门出来，回头一看，果然甩掉了，连忙一路跑回了东宫。严君玉是想回去告状的，要是聂彪拦着自己，告诉他一下也可以，反正他消息灵通，但他没想到他连聂彪都见不到。东宫除去正门外，还有两个侧门和几个宫太监宫女出入的小门，严君玉跑的是其中一个，一般只有两个侍卫轮值，但今天门口的侍卫却比平时多了七八个，人也全都是陌生面孔。严君玉刚想进去就被喝住了，两个带刀侍卫将他拦住，冷喝道： 干什么？ 我是东宫伴读，当然是回家吃饭啊，还能干什么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